两雅乐依然憔悴，我举杯饮尽了风雪，是谁打翻前世规，惹尘埃是非，言自觉几番轮回，你宿眉哭红颜换不回，纵然今生已经珍贵，我爱不灭，繁华如山千冬流水，我只需一瓢爱了解，只恋你有过山的蝶，雪凄美的离别，我分享感动了谁？邀明月让回忆皎洁，爱在月光下晚安。